Gravity pulls you down. All right, y'all, I'm back, and it's an honor to introduce our next guest this evening, who I've seen knock a man out with her eyelashes alone. I'm just hoping we make it out alive tonight. Performing the jamming new single, Dance Apocalyptic, it's the Electric Lady! We have locusts in Detroit. There's an earthquake in my... And I just got word that there are zombies in Atlanta!

回想以前啊，方便面曾经啊是中国方便食品的一个代名词，也是它的主力军哈。我们大家呢这个吃方便面的这个次数啊非常的多，但是呢它的辉煌已经不在了。现在大家呢吃方便面的这个场合已经非常非常少了。但是最近啊，在某些城市出现了一些小面馆，它又重新成为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当然这个它是指我们说这个方便面哈，从原来的这个没落突然呢又渐渐的成为了人们的一个关注的一个焦点。好，这是我们今天要翻译的第一段。同时同学们想一想方便面的英文的翻译。我们知道方便食品叫做 convenience food，但是呢方便面能不能叫做那个方便那个词加上这个 noodle 呢，哎，当然是不行的。我们有一个词专门来翻译这个方便面，叫做 instant noodles， instant noodles，哎，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instant instant 后面加面条 noodle。 那么为什么说方便面翻译成 instant noodle？因为英文呢它的这个关注点呢是在于方便面的这个时间特别的短啊，特别的迅速。我们知道英文这个单词 instant 表示瞬间特别快的意思，所以根据英文的这个字面翻译呢，这个方便面应该叫做瞬间就能做好的这么一个面。有的时候呢也翻译成即食面，好像有些地区啊把这个方便面翻译成即食面，表示它做的这个时间非常的短。因此啊，今天我们要了解这个词 instant 表示非常的快。同时同学们再想一想跟这个词相关的另外的一个饮品的英文翻译，哎，咖啡，速溶咖啡叫 instant coffee， instant coffee。 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这个方便面的讲解，同学们要了解这个词 instant 表示非常非常的快。 instant noodles once the bedrock of China convenience foods， 后面出现了一个词叫 bedrock 啊，分开写叫 bed 和 rock， 是呢一个基石，翻译成中文哈，基石表示非常坚硬的一块石头，表示是一个东西的主力军哈，是它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啊，叫做 bedrock， 哦 bedrock of China's convenience foods， 方便食品的一个主力军哈，一个基石 have returned to the spotlight 或 returned to the focus 啊，两个词都可以，回到了一个被人们关注的这么一个程度啊，用的这个词呢叫 spotlight， spotlight， 它表示舞台上的这个聚焦的这个光点，或者说一个受人们关注的这么一个点哈，一个部位啊，在这里面呢表示说受大家关注的这么一个焦点，一个中心叫 spotlight。 当然如果同学们觉得这个词有一定难度的话呢，可以换成 focus 啊， focus。 后面出现了 after someTiny noodle restaurant， 一些小的面馆 appeared in the country， 那么一些小的面馆啊这个出现了。那么这个小的面馆有什么特色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即将要讲的这个方便面餐厅。接下来我们了解一对夫妇，他们经过一天的辛苦的工作，这位女士呢姓杜哈，杜女士和她的丈夫呢走进银川繁华街道的一家小餐馆。哎，今天的主人公是杜女士和她的丈夫。 After a day's hard work， Miss Du and her husband walked into a small restaurant， 走进一个小的餐馆 in the bustling street in 银川。好，看一下繁华的街道，我们没有用 busy， 而换的另外一个词叫 bustling， bustling 这个词 b-u-s-t-l-i-n-g， 记下来这个词 bustling 表示说这个街道特别的繁华。但是有一点哈，这里面这个 t， 这个字母 t 是不发音的，叫 bustle， bustling 啊，这是它发音上的一个细节哈，希望同学们注意一下 bustling street。 那么进了这家餐馆，看看他点的是什么菜呢？他们在一面墙的面前停了下来，看看这个墙上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墙上摆着100多种这个知名的方便面的这个品牌哈，100多种哈，叫国际知名的哈。当然了，很多那个方便面呢是从这个我们周边的国家进口的哈，100多种哈，非常的多，包括从韩国的泡菜味的方便面到泰国的叫酸辣味的这个方便面啊，这个口味呢，这个跨度还是很大的。好，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点餐的这么一个环节的英文翻译。They stop in front of a wall， 在一面墙的面前停了下来。那么这个墙上 weighs over 100 global brands， 全球知名的这个方便面哈 instant noodles， from kimchi flavor noodles， 看一下这 kimchi 表示泡菜，哎，泡菜的这个英文的翻译叫 kimchi， K-I-M-C-H-I， 后面一个横线 flavored， 当然这个泡菜啊，还有另外的一个英文翻译叫 pickled vegetable， P-I-C-K-L-E-D， pickled vegetable 也表示泡菜。当然这个 kimchi 呢是另外一个叫法了， kimchi flavor noodles from South Korea to Tom Yam Koon flavored， 后面这个 Tom T-O-M 这个 Tom 英文这个谁叫 Tom 这个词，后面 Yam Y-U-M K-U-N-G 哈，是一个泰语，应该是表示这个酸辣风味的这个 flavored noodles from Thailand。所以通过今天的讲解啊，我们学了两个词哈，一个是 kimchi， 一个是Tom Yam Koon。 大家如果说去超市买方便面的话呢，如果说能够看到进口的方便面哈，这两个词大家应该可以在它的包装上能够看到。那么从两个国家，一个是 South Korea， 另外呢是 Thailand 啊，泰国。因此啊，通过第二段呢，我们可以猜出来呢，杜女士呢在挑她所喜欢的这个方便面的这个口味。那么她想来想去哈，最后决定呢试一试这个招牌方便面哈，这个方便面还有招牌，我们知道一家饭馆肯定有它一个招牌的菜哈，比如说牛肉啊，火锅啊，或者说面哈，比如说这牛肉面是我们的这个招牌菜哈，招牌的一道这个面哈等等。但是呢他准备呢试一试他的一个招牌的方便面，但是这个面啊与普通的只是呢简简单单倒入开水的这个杯面是不同的哈，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进这个餐厅之后呢，在这个墙的面前挑来挑去，然后呢拿一桶面自己呢倒开水就可以吃了？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好，那么先看一看这段的英文翻译哈 ，Miss Du make a decision， 他做了一个决定 ，to try the signature dish， 看一下这个招牌哈，招牌这个词用英文翻译呢叫做一个签字的这个词 signature S I G N A T U R E， 哎，同学们记下来，招牌菜翻译成英文呢就是一家餐厅的一个签字的一道菜，哎，签字菜 signature dish。 好，那么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组， which is a far cry from ordinary cup noodles，它和一般的我们说这个碗面啊是完完全全是不同的。前面用的一个词呢叫 a far cry， cry 哭这个词啊，前面加一个 far 远， a far cry 后面加一个 from， 其实啊也可以换成 which is different 也可以，但是呢用的 a far cry 呢表示这个程度呢差距还是很大的。 from ordinary cup noodles made by simply pouring in boiling water，它和一般的吃方便面的这个流程啊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呢吃方便面我们有一个动作啊，需要把这个 boiling water 开水啊，这一定要用这个 boiling， 不能用这个 boiled。 我们知道这个加 ed 的话呢表示这个水啊开过了的哈，表示这个水呢可能是温的，也可能是热的，也可能是凉的。但是呢泡这个方便面一定要用这个 boiling ing 哈，是一个滚烫的热的这个水。同时这个动作呢用的是这个 pour P-O-U-R 哈， pour 这个词倒进这个杯中哈，这个 cup noodles cup noodles。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他所哈挑的这个招牌方便面啊 signature instant noodle 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卖相。一碗热腾腾的方便面哈，不仅美味，同时啊还非常的赏心悦目。因为啊这个面啊放在浓郁的这个酱汁里，上面啊不是简简单单的倒上水就可以了，因为上面还要放到薄薄的一层蘑菇片蔬菜，还有一个心形的一个鸡蛋哈，它这个鸡蛋呢摊成了一个心的这么一个形状哈，非常的漂亮。看一下，把这个面泡在这个酱汁里面，用这个词叫 dip D-I-P， 表示把一个东西放到液体里面 D-I-P 哈，同学们记下来 dip。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品尝一道汤，往往这个汤啊不会太烫手啊，比如说把这个手指啊放到这个汤里面哈， dip your finger 或 dip into the soup， 那么一个动作，然后呢去品尝一下，用这个词 dip。 后面用的是 dipped in tangy sauces， Tangy T-A-N-G-Y 表示非常浓郁的哈，味道特别浓的哈，这么一个东西叫 Tangy T-A-N-G-Y Sauces and topped with thinly sliced mushroom。 看看这个蘑菇哈，它呢是一个切的特别特别薄的这么一个蘑菇，用的是呢这个 slice S-L-I-C-E slice， 前面加一个副词 thinly slice，切得特别特别的薄，放到这个面的上面，用的这个动词 top T-O-P top 这个词啊，同学们一想就表示说在某一个东西的上面，比如说 top of the mountain 山顶。但是啊，这个词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用法，比如说 top 也可以指呢，我们说在做菜的时候，我们这个菜的上面不停的加东西啊，这个 top 用这个动词。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哈，是 top student， 表示这个学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哈，在拔尖的这么一个学生，用这个 top student。另外，我们说在吃 pizza 的时候呢，面的上面加的那些肉啊、蔬菜呀、啊，还有一些酱啊等等哈，那么这个东西呢叫做 topping 哈 ，T-O-P-P-I-N-G topping。好，那么看一下加了蘑菇 vegetables。蔬菜，还有一个 heart-shaped fried egg， 心形的一个煎蛋哈，这个 heart-shaped fried 这个怎么讲过 fried egg、啊、那么这碗面啊非常的诱人，特别在冬天如果能够吃上这么一碗面的话呢，的的确确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暖和。一个 a steaming bowl of instant noodles， 叫做一个 steaming 表的冒着热气的哈，热腾腾的，叫 steaming bowl of instant noodles wasPleasing， 后面这个词同学们记下来， please 大家都会请的意思，但是 please 后面加上 ing pleasing 表示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舒服非常快乐的一个东西。 Something is pleasing 表示非常的好非常的舒服。 For not only the mouth but also the eyes。 那么接下来啊，这位杜女士说呀，在一家餐厅里面能够品尝到不同国家的方便面啊的风味啊，不同的味道真是太好了。 It's nice to try the flavor of different countries in one restaurant、哎、把很多国家的这个不同风味的方便面、啊、集合到一起了，因此、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餐厅、啊、Try the flavor of different countries in one restaurant. Du said the noodles are tasty and have a good presentation.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中国各地、啊、出现了方便面餐厅，那么今年啊，以令人垂涎欲滴的方便面为特色的视频短片在视频分享平台上疯传。Instant noodle restaurant have appeared， 或者另外一个词 occur 或 emerge 都表示出现 ，emerge 也可以用这个 appear， 也可以 across China in past few months， just a short video featuring a different mouth watering noodles。好，看一下我们说直流口水的这个词叫 mouth， 后面加一个 water。这个嘴和这个水，但是这个水呢后面加 ing mouth watering noodles、啊、表示说让大家看起来直流口水的这么一个、视频。那么杜女士、啊、去的这家餐厅的老板啊，他姓徐，他呢受到了这些视频的启发，在今年的八月份开了一家类似的方便面餐厅。 Mr. 徐 owner of the restaurant that Du visited was inspired、啊、受到了启发，用这个词 be inspired by the videos and open a similar snack shop in August。 看看这个词 snack shop， 我们知道方便面餐厅它肯定不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高大上的那么一个地方，因此啊是一个快餐的地方，大家呢坐下来很快的吃完就可以走了，那么这个餐厅可以叫做 snack shop、啊、snack shop。在英文里面如果说叫 restaurant 的话呢，它往往这个餐厅啊相对比较正规一些，这个菜呢也非常的怎么说呢，卖相非常的好，同时啊环境啊特别的讲究，那么这种餐厅啊在英文叫做 restaurant。 一般的那个小的店啊进去之后呢赶快的吃完，一般叫的叫 food store 或者 food shop 啊，表示呢价格也不贵，很方便，所以大家呢到国外可以区分呢这些不同吃饭地方的不同的英文的这个叫法。因此啊，如果同学们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试一试这个方便面餐厅，比较一下这个餐厅和我们说的一些正规的一些拉面馆啊或者一些手擀面的一些餐厅有什么不同，同时啊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Instant noodles, once the bedrock of China's convenience food, have returned to spotlight after a string of tiny noodle restaurants appeared in the country. After a day's hard work, Miss Du and her husband walked into a small restaurant in Bustling Street in Yinchuan. They stopped in front of a wall with over 100 global brands of instant noodles, from kimchi flavor noodles from South Korea to Tang Yim Kung flavor noodles from Thailand. Do make a decision to try the signature dish, which is a far cry from ordinary cup noodles made by simply pouring in boiling water, dipped in tangy sauces and topped with thinly sliced mushrooms, vegetables and heart-shaped fried eggs. A steaming bowl of instant noodles were pleasing for not only the mouth, but also the eyes. It's nice to try the flavor of different countries in one restaurant, Du said. The noodles are very tasty, have a good presentation. It's just like what I saw online. Instant noodle restaurants have emerged across China in past few months as short video featuring different mouth-watering noodles went viral on popular video-sharing app. Mr. Xu, owner of the restaurant that Du visited, was inspired by the videos and opened a similar snack shop in August.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约瑟夫有一件小外套。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如果你的衣服穿破了，你会怎么做呢？不喜欢了。放在柜子里，或者扔掉它。又或者，你可以开动脑筋，把它改成别的样式，继续穿。那今天，Jason老师来为大家分享西姆斯塔贝克先生的一部作品。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约瑟夫有一件小外套的故事，看看主人公 Joseph 先生他有什么好办法吧，好吗？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 by Sims Tabak. 那我们来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约瑟夫有一件小外套。 He wore the coat for a long timeAnd then something happened to it. And there's a moral too. 那约瑟夫穿了他的外套啊，穿了很久很久了。然后呢，有些好玩的事情要发生了。这个故事还会教会我们一种美德呢。那你想学吗？我们开始啦。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 It was old and worn.约瑟夫先生啊，有一件小外套，只不过他被穿得又旧又破了。那大家想想，约瑟夫先生会把这件外套改成什么呢？ So he made a jacket out of it. 聪明的约瑟夫先生啊，把它做成了一件夹克。 And went to the fair. 而且啊，还穿着这件夹克去赶集呢。大家都看到了约瑟夫的新夹克，都夸他的夹克漂亮呢。哼哼。Joseph had a little jacket. It got old and worn. 约瑟夫先生啊，有一件小夹克，只不过呢，他被穿得又旧又破了。那我们想想约瑟夫先生会把它改成什么呢？ So he made a vest out of it. 哈哈。心灵手巧的约瑟夫先生啊，竟然把这件夹克做成了一件小背心 and danced at his nephew's wedding. 而且啊，还在他侄子的婚礼上穿着这件小背心翩翩起舞呢。Joseph had a little vest. It got old and worn. 哦，约瑟夫先生啊，有一件小背心，只不过他被穿得又旧又破了。快看呐，门口有两个人正在嘲笑他。When the coat is old, only the holes are new. 那当衣服穿破了之后啊，只有洞是新的。哇哦，那大家想想，约瑟夫先生会把这件小背心改成什么呢？So he made a scarf out of it.心灵手巧的约瑟夫先生啊，把这件小背心做成了一条围巾。And sang in the men's chorus. 然后呢，他还围着这条围巾呢，在男子合唱队里面唱歌呢。Joseph had a little scarf. It got old and worn. 那约瑟夫先生啊，有一条小围巾啦，只不过他被用得又旧又破了。那你们想想，约瑟夫先生现在会把这条围巾改成什么呢？ Yes, so he made a necktie out of it. 所以聪明的约瑟夫先生就把这条围巾啊改成了一条领带。 And went to visit his married sister in the city. 然后还系着这条领带去看望了在这个城市里已经结了婚的姐姐呢。真不错。Joseph had a little necktie. It got old and worn. 那约瑟夫先生呢，现在有一条小领带，只不过它又旧又破了。那大家想想，这回小领带会被改成什么呢？So he made a handkerchief out of it. 原来呀，约瑟夫先生把这条小领带做成一个小手帕。And drank a glass of hot tea with lemon. 而且啊，还围着这条小手帕喝上了一杯柠檬热茶呢。Joseph had a little handkerchief. It got old and worn. 那约瑟夫先生现在有了一条小手帕，只不过他被用得又旧又破了。那现在手帕会被改成什么呢？So he made a button out of it. 约瑟夫先生啊，竟然用这条小手帕做成了一个纽扣。And used it to fasten his suspenders. 然后呢，用来系他的背带。啊，真聪明。Joseph had a little button. One day he lost it. 约瑟夫有一个小纽扣了，可是有一天他把它给丢了。Now he had nothing. 现在他真的是一无所有了。So Joseph made a book about it, which shows. 所以呀，约瑟夫先生呢就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告诉给大家。You can always make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告诉给大家，你总是可以使一些东西无中生有。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东西来的。哇哦 ,The end! 这个故事讲完了。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啊。哈哈 ,Joseph 先生可真的很会无中生有啊。他把破旧的外套做成了上衣，又改成了背心、围巾、领带、手帕、扣子等等。你看，这就是他对一件旧衣服的处理办法。是不是很有创意呢？那 Jason 老师期待着大家自己动动小手，把自己的旧玩具、旧衣服改造一下。Please remember, you can always make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请记住哦，你总是可以使一些东西无中生有，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呢，对吗？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Goodbye.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这里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公元前210年，徐福的船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汉武帝时期，西汉的船远航至印度洋，开启海上丝绸之路。郑和的船七下西洋，连亚非探美洲。如今，一带一路新机遇，海上丝绸之路再启程。语言是沟通的船，让中国连接世界。北京外语广播。 一条运河水道长流不息，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运河孩子。 哟，美的我